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Hey Siri"，语音处理。Siri 是由苹果公司开发的智能语音助手。在2011年10月的时候，Siri 呢是以系统内置应用的方式，随着 iPhone 4S 一起发布，并且呢被逐步的集成到苹果的全线产品之中。Siri 它支持自然语言的输入与输出。可以通过与用户的语言交互来实现朗读短信呢、介绍餐厅啊、询问天气或者是设置闹钟这样一些简单的功能。它还能不断学习新的声音和语调，并且呢提供对话式的应答。今天就让我结合苹果公司关于 Siri 的简单介绍，来谈一谈人工智能当中的语音处理。Siri 的语音处理包括了语音识别还有语音合成两个部分。语音识别的作用呢是听懂用户的话，那么语音合成它的作用则是生成 Siri 自己的回答。目前在苹果公司所公开的这个技术博客有一个叫做 Apple Machine Learning Journal， 在这个博客之上主要呢给出的是语音合成的技术方案。那么这些方案呢其实对语音识别也是有所启发的。在很多的游戏还有软件当中，所有的语音提示呢都是由声优提前录制而成，但是以 Siri 为代表的这些实时语音助手，他们呢必须采取语音合成的技术。目前业界主流的语音合成方法包括两种，单元选择还有参数的合成。当具备足够数量的高品质录音的时候，单元选择方法呢它能够合成比较自然的高质量语音。相比之下，参数合成方法得到的结果虽然说更加流利，也更容易识别，但是整体的质量呢却不如单元选择来得好，所以呢它适用于语料库比较小的情况。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得到所谓的混合单元选择模式。在这种模式当中，它基本思路仍然是单元选择的思路，但是在预测需要选择单元的时候呢采用的则是参数的方法。那么 Siri 正是采用了这样的一种模式。要实现高质量的语音合成的话，足够的录音语料是必备的基础，这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这些语料呢也不可能说覆盖所有的表达，因此需要将它们划分为音素或者半音素这样一些更微小的基本单元，再根据由输入语音转换而成的文本将基本单元进行重组，合成全新的语音。当然了，这样的重组呢绝非易事。在自然语言当中，每个音素的选择它既依赖于相邻的音素，也要取决于整体语句的一个音韵。那么单元选择方法完成的正是基本单元重组的任务，它既要和输入的文本对应，也要符合生成语句的这个音调还有音韵，同时呢还不能出现明显的打奔或者中断。 Siri 的语音合成系统包括着文本分析、音韵生成、单元选择还有波形串联，这样总共四个模块。前两个环节呢它对应前端的文本处理，后两个环节呢则对应着后端的信号处理。文本分析模块负责对输入文本进行标音和提取出来它的音韵特征，这里面也包括着将非规范的数字啊还有缩略语啊进行转换的一个过程。所有这些完成之后，那么文本分析模块得到的是什么呢？得到的是单词标音、解析语法还有重音和分句这样的一系列的信息。这些信息再被提供给音韵生成模块，用来确定输出语音的音调还有音长这样的一些声学特征。基于这些声学特征，单元选择模块来执行搜索，选择出最优的单元序列。那么选择出来的序列呢最后由波形串联模块拼接成为连续无间断的语音，作为输出呈现给手机用户，也就是我们听到的这个 Siri。 在音韵生成的过程当中，机器学习呢通常被用来确定文本和语音之间的关系，并且根据文本背后的语义特征来预测输出语音的特征。比方说如果文本是一个疑问句的话，那么输出的语音呢就应该以声调结尾，同时文本当中的这个感情色彩也会对语音的特征产生一些影响。同时呢文本当中的感情色彩也会影响到语音特征的选择。 理想的音韵模型，它可以由机器学习训练得到。那么机器学习的这个算法呢，输入是数字化的语言特征，包括有音素的一致性啊，音素的前后关系啊，还有音节、单词乃至于短语级别的这些位置特点，这样的一些特征。它的输出的话，则是经过数字化的声音特征，这里面呢包括频谱特性、激波的频率，还有音素持续时间，这些一系列的内容。经过训练之后，机器学习的算法就能完成从语言特征到声音特征的映射。那么生成的声音特征呢，则被用于指导单元选择的过程。那么在单元选择过程当中呢，其实主要指导的一点就是输出语音合适的音调还有音长。在后端的话，录制的语音流数据首先要根据语音识别声学模型来进行分段。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输入的语音序列需要和从语音信号当中提取出来的声学特征进行对准，那么分割之后的语音段则被用来生成语音单元的数据库。这个数据库呢，它还可以根据每个单元的语境还有声学特征来进行增强。如果说把前端获得的声音特征带入到语音单元的数据库当中，这时候就可以使用经典的维特比算法来搜索用于语音合成的最佳路径。对于每一个目标的半音素呢，维特比算法都可以搜索出一个最优单元序列来对它进行合成。那么如何评价这个序列是不是最优呢？包括两个指标，第一是目标成本，第二是拼接成本。目标成本呢，它用于评价目标的声音特征和每个单元之间声音特征的区别。拼接成本则用于评价相邻单元之间它的一个声学的差异。那么维特比搜索的目的就是找到一条让目标成本和拼接成本两者加权的和最小的一个单元路径。当这个最优的单元序列确定之后，每个单元的波形最后呢由波形串联模块拼接在一块，从而形成输出的语音。 Three 的独特之处在于说，将深度学习应用在了混合单元选择的模式当中。它用基于深度学习的一体化模型代替了传统的以马尔可夫模型所指导的最优单元序列的这个搜索，从而呢可以实现自动并且准确的预测数据库当中单元的目标损失还有拼接损失，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目标成本和拼接成本。 Three 所使用的技术呢，叫做深度混合密度网络，它是传统的深度神经网络还有高斯混合模型的组合。深度神经网络呢，可以对输入特征和输出特征之间复杂而非线性的数量关系进行建模，它呢也是使用反向传播方式来调整网络的权重参数，从而实现神经网络的训练。那么高斯混合模型呢，则用于在给定一组高斯分布的输入条件之下，对于输出的概率分布进行建模。要训练这个模型，通常会使用这个期望最大化算法，也就是 EM 算法。深度混合密度网络的话，它结合了深度网络还有高斯混合模型两者的优点。它的输入呢是一个二进制序列，虽然说是离散变量，但是它们却可以包含着一些连续变化的这个特征。这些特征代表了很多信息，它可以代表当前因素和它前后各两个因素，也就是总共五个因素之间的多元因素信息，也包含了从音节到单词到短语再到句子这个不同级别上的语义信息。同时呢，还能够建模额外的重读啊还有强调啊这样的一些特征。它的输出则是包含着激波频率、梅尔导谱系数、单元持续时间这样一些指标的一系列的声音特征。除此之外，输出还包括了每个特征的方差值。那么这些方差呢，可以体现出上下文之间相关的权重。将语音合成的过程倒转过来，就是语音识别的一个近似的过程。语音识别呢，它能够将语音信号转换成对应的文本信息。这个系统里面通常包含着预处理、特征提取、声学模型、语言模型还有字典解码这样的几个模块。预处理模块呢，通常用来滤除语音当中的低频噪声，并且对语音加以分段。 那么特征提取模块将语言信号从时域变换到频域之上，在频域上再来提取语言的特征参数。接下来呢，声学模型将语言特征映射成为不同的音素，那么语言模型再将得到的音素映射为可能的词组，最后的字典解码则会根据语言习惯选择最可能的词组序列作为它的输出。在传统的语音识别当中，特征选择过程呢，通常会使用这个梅尔导普系数作为特征。梅尔导普系数它的作用呢，是对信号进行降维，并且将声音的激波信息提取到导普域的这个高频部分，将声道的信息呢提取到导普域的低频部分。这样的话呢，就是导普域得到了一个综合的利用。那么声学模型的话，采用的经典方法就是高斯混合模型加上隐马尔可夫模型的这个组合。隐马尔可夫模型可以通过隐藏节点的引入，解决从特征序列到多个语音基本单元之间的对应关系。它呢，通常也是使用这个 EM 算法来进行训练。语言模型的话，它可以根据语言的统计特性来建立。统计语言模型，它假定当前词的概率只与之前若干个词相关。这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马尔可夫模型的形式，所以呢，它可以用于估计特定的词语出现在给定的上下文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概率。随着神经网络还有深度学习的发展呢，相关的这个技术也被应用到了声学建模当中，包括着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还有长短期记忆网络在内的这些主流的神经网络模型啊，都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呢，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和传统的隐马尔可夫模型相比呢，神经网络它并不依赖于对于特征统计特性的任何假设，也就不包含一些鲜艳的假设。这是它的好处。但它的缺点在于哪儿呢？在于说不能对时间上的依赖关系来进行建模。所以呢，它也缺乏处理连续识别任务这样的一个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呢，Siri 在声学模型的训练当中啊，它运用到了迁移学习技术。通过跨带宽还有跨语言的初始化来提升神经网络的声学模型。目前呢 ,Siri 的应用范围它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这个主流的语言。但是苹果的研究表明，不同语言和不同带宽之间语音数据的这个神经网络训练是可以在相同的框架之下进行的。那么在这个同一个框架进行的基础呢，就是神经网络当中特征变换的泛化特性。这个泛化特性使得特征变换的方法能够摆脱对于具体语言的依赖。所以说，经过宽带语音信号预训练的这个神经网络，它可以直接的应用到蓝牙语音信号的训练之上。那我们都知道啊，蓝牙信号的带宽实际上很窄的。同时呢，经过英语预训练的神经网络也可以直接运用到汉语的训练当中。这种迁移学习技术呢，它大大的提升了 Siri 在小数据集下的一个表现。今天呢，我结合了苹果公开的一些资料，以 Siri 为例，和你分享了语音处理当中的一些技术进展，包括了以下的几个要点。第一，语音处理可以分成语音识别和语音合成这样的两类任务。第二，语音合成过程呢，包括文本分析、音韵生成、单元选择、波形串联这样的几个步骤。第三，语音识别过程包括预处理、特征提取、声学模型、语言模型，还有字典解码这样的几个步骤。第四，深度学习和迁移学习等技术呢，都被应用到了语音处理之中。当然，语音处理的最终目的不是说简单的分析或者合成声音，而是为了更好的和人实现交互，从而呢，以更简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从交互的角度看，你认为目前的语音助手还存在着哪些的不足呢？欢迎发。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